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娱乐活动突发意外，公共安全再亮红灯。27号晚间，台湾新北市的八仙水上乐园举办派对活动。当晚大约8:30，在派对活动最后5分钟，活动现场突然发生粉尘爆炸意外，原本欢乐的派对现场顿时变身恐怖的火海，现场大约500人因粉尘爆炸烧伤。事发后，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活动负责人下跪致歉。粉尘爆炸为何如此恐怖？群众活动越来越丰富，如何消除公共安全威胁？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起意外的粉尘爆炸事故。在27号的晚间，位于台湾新北市的八仙水上乐园举办彩虹聚会活动，据称呢，网上预订者就有大约4500人。在聚会的现场，舞台上有乐队和歌手助兴，而舞台下是沉浸在欢乐气氛当中的年轻人。当天晚间的8:30左右，在活动的核心区域，众多年轻人拥挤在舞台前方的一个被抽干的游泳池当中。就在离活动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候，主舞台忽然起火，而与此同时有大量彩色粉末被洒向空中，遇火形成粉尘爆燃，许多人来不及逃避，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烧烫伤。截至到目前呢，这一起粉尘爆炸事故已经造成498名民众受伤，重伤202人，而2名涉嫌公共危险罪的负责人已经被控制。那么粉尘爆炸为什么会如此恐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起意外恶性事故？群众活动现在也越来越丰富，如何来确保公共安全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嘉宾跟您来共同讨论。同时您对公共安全隐患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话，也欢迎您发短信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首先还是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黄文博士。黄文老师您好。 传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刘鹏飞博士。刘老师欢迎。 传艺好，听众好。 刘老师以前也是从事有关化学粉末这方面的研究哈。 对，我原来在经营的公司实际就是一种跟粉末相关的一个化工公司。 所以今天有关粉尘爆炸的这个事情，您也可以给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科普一下哈。 好。 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不断有新闻披露当天事故的现场的情况。其中有一位受轻伤的周姓男子，他回忆说，当这次粉尘爆炸意外发生的时候呢，他先是看见了一团火往上冲了有2米多高。起初呢，因为他是离这个核心区域比较远，起初他还以为这是一种特效，那么后来呢，发现整个地板几乎全都是火焰啊，他自己的双脚也是被烧伤，赶紧往外跑，而且呢，他在跑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听到旁边的人在哀嚎哀叫，那么有的游客呢，被送上救护车之前是全身疼的在颤抖。有的是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另外还有一名男性的目击者，他回忆说，当天的这个活动当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穿着短衣短裤的，所以这些人他们的受伤就更加严重了啊，甚至说连皮都被烧掉了，现场是非常的乱，也很惨。那么根据了解呢，在事发当时，很多人是随着舞台上面的这个乐队在唱歌在跳舞啊，一些人也是穿着这个比基尼的泳衣，但是舞台前方突然燃起了这个大火，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是爆炸，直到从舞台的核心区域开始传出尖叫声，大家才开始四散而跑哈。所以首先想请两位谈谈你们的看法哈，就是看到这样的一起恶性的粉尘爆炸事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黄老师。 我呀，其实说真的，就是关注这个粉尘或者就是这种 彩色粉末活动啊，其实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儿。 嗯， 以前可能就有是在一些国外，特别是南亚国家的那些民族宗教节日文化活动当中曾经看到过，颜色非常鲜艳，确实是特别艳丽，而且这个色除了色彩之外呢，它的戏剧效果也会很强，因为所有的人都被蒙在不同颜色的粉尘当中，粉末里面，然后从摄影的角度上讲的话，它是特别出照片的，因为五光十色的哈，但是呢，过去只以为它是一个限制在某一个国家或者某几个国家和地区的那样的一种彩色粉末使用，后来在近几年当中发现，哎，年轻人开始把这个当成了一种时尚，比如说在路跑当中啊，比如叫彩虹跑嘛，就是一边奔跑，然后一边往身上去撒面粉，是彩色面粉，看起来呢又热烈又快乐，孩子们呢也很开心。当时一开始以为，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害物质吸入，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然后有关的这个媒体还特意介绍说，它用的都是面粉啊，对人呢其实没有多大的伤害。那么应该说，在我的印象当中，与彩色粉末相关的活动一直是与一个词相联系的，就是欢乐。 嗯， 但是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造成如此的惨案啊，应该说是非常让人震惊的。 是， 这其实是让我们一下子突然就是像，就是这是大火哈，其实又是一盆凉水，兜头把人给浇醒了的那种感觉。 对，彩色粉末是最近几年来的一种新生事物，尤其是年轻人非常喜欢，大家谁也想不到这个彩色粉末可能会和巨大的灾难画上等号哈。我们看这次台湾的这个粉尘爆炸，现在的事故的初步原因是判定说是在这次的彩色聚会活动当中，有大量的彩色粉末抛洒在空中，造成了一个粉尘爆炸。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先看，它先是主舞台起火，那么随后是造成了一个粉尘爆炸。在这里也想请教刘老师哈，到底什么是粉尘爆炸？粉尘爆炸为什么会有这么恐怖？ 我们先初步一下定义一下爆炸吧。其实我们可以通俗的讲，爆炸实际上就是一种剧烈的燃烧。 嗯， 燃烧呢就需要有三种条件，一个是可燃物，另外一个是助燃物，就氧气，第三个就要点火点，就是要一定的温度，这三个缺一不可。对于爆炸来说呢，尤其粉尘爆炸来说呢，实际上就还需要这两个条件，一个就是粉末的一个浓度，另外一个就是点火点，就是有没有这个 明火 或者是高温也一样。粉尘爆炸呢，很多人可能很难理解，比如粉末怎么会爆炸。实际上能爆炸的粉末呢有很多种，比如说像说粮食，刚才我们在直播前也说过，实际上粮食它本身就是一种碳水化合物，含碳的，点燃粮食，干的粮食非常容易，包括以前的所谓的就是火烧乌巢啊，包括刚才我们还谈过说宜宾的燃面，就是粮食点燃没有任何问题。你包括金属粉末，比如说铝的粉末，比如说那个铁的粉末，比如说那个镁的粉末，包括镁光灯，实际上就镁的燃烧嘛，都可以进行燃烧。这个燃烧对这些东西燃烧是不是，它们是可燃物，这点是确定无疑的。第二个就是粉末这个浓度，一般我刚才也特意查了一下，比如说粮食的爆燃的浓度，就是爆炸浓度应该是每立方米47克。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就在它那个局部何止47克，我觉得470克可能都会有了，这个没问题。另外一个就是高温，如果是它那个聚光灯，我都不需要明火照一下都有可能爆炸。而且我刚才也说，跟咱们自己说，所谓的爆炸那都是百万分之一秒之内的事情，非常快，不可能有任何多大。而且粉末爆炸还有一个可怕之处，什么？它可能是开始是一个局部爆炸，它第一波爆炸以后，我说的就第一波爆炸都是以百万分之一秒作为一个基础单位的，它马上会把周围的粉尘积起来，造成更多的粉末，然后进行第二波爆炸，然后进行第二。我们看可能是一个爆炸，实际上它是一个连续的几百次的爆炸。而且爆炸还有一个这个冲击波，它的速度是什么呢？大概是每秒到2000米以上。说是周围的人就说想躲避，这种可能性基本都是零。所以这就是爆炸的可怕的一个危害性。 是，连续性的爆炸是非常可怕的。 但我们看可能是一个，它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连续的爆炸，它爆炸也会产生更多的粉末，然后再继续爆炸。然后这个温度呢，一般的爆炸的个化学的温度，它一般都是在几千度的高温。它这个对其他的事情说，比如说瞬间很多人，我看皮肤的那种灼伤，那是非常正常的。 对，现场有大部分的人这个身上都烫起了这种火水泡哈等等。我们其实 由于现在的这个彩色跑现在已经非常流行了哈，我今天还特意看到，其实在网店上一直都在卖这种彩色跑的粉末，这个价钱从一两块钱到十块钱不等，而且商家呢在写的时候也在保证说这个是玉米淀粉，是植物性的，而且是食用色素，保证你的绝对安全，承诺你使用这个粉末的话对你人和环境是没有害的。如果我们单去看这个粉末的话，它确实可能如果是吸入性的话或者平时玩的时候确实没有危害，但是当它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它就变成了一个隐性的杀手。 关键是在讲对人体无害的时候，我们以前只强调了一个人体吸入和人体的皮肤接触，就是在正常情况之下的皮肤接触。 嗯， 那么这些可能它确实啊，作为淀粉包括是食用色素这些因素的介入，可能对人体的伤害是很低的啊。那但是在这一次就是刚才刘老师讲的这种情况下有高温，而且我在这个相关的报道当中还听到了一种说法，就是说看到有人叼着香烟上台， 是 啊，那么烟头无疑干脆就是一个明火啊，那明火引爆，那真的你就去想象一下，这是不可，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 你看我们在过去听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战争故事的时候，做炸弹它里面的填充物都是粉末状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它的爆炸力强，就是你做成粉末状了之后，它炸起来，它爆炸的那个力量是威力是非常强的。它为什么不做更粗颗粒的东西呢？其实不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吗？而这个时候，当高浓度的粉末，无论是什么粉末啊，这当然就是可燃的粉末哈，跟这个高温结合在一起，甚至跟明火结合在一起。那实际上孩子们抛洒的是炸弹， 嗯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 是，这些是、 我补充一下，就那刚才黄老师说了一下，就是个粉末，这为什么粉末这爆炸这个威力这么大？粉末它这个越小的颗粒，它的表面积越大。比表面越大呢，它就能吸附更多的空气。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空气那个清新剂，那个什么二活性炭，它就是一个比表面积大的一个东西。 嗯， 它吸收更特别多的氧气，而且它爆炸的时候吧，就是比如它固体马上会变成气体，它是一份的固体，它能变成几千份气体，然后这个就说造成大量的这个气体的出现，就挤压空间。就它撞上大量空气波，就来它挤压这个附近的空间，那种冲击波对人是伤害也都很大。所以说那粉。像黄老师说，所有的炸药那个都是粉末状的。 嗯，是，这起事件也把粉尘爆炸这个词再一次带入到了公众视野。其实在近几年呢，粉尘爆炸已经频频的发生，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跟刘老师聊到，在去年的八月份，在江苏的昆山中农公司就造成百余人死亡的这个事故，当时就是粉尘爆炸。另外呢，从工业化历史的发展来看，从美国到日本也都有过粉尘爆炸的一个高发期。另外我也查到呢，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有一家糖厂啊，当时是因为这个工厂之内漂浮有大量的糖粉和淀粉，最后发生爆炸，造成14人死亡，36人严重的烧伤。在这里哈，我也想再追问一下刘老师，其实我们看粉尘爆炸哈，离我们并不远啊。为了防止这种粉尘爆炸的发生，或者说为了让我们公众能够远离一些可能发生粉尘爆炸的这个隐患场所，我们需要有的常识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粉尘爆炸呢，它都是产生在那个工业的场所，比如说。生我本身原来也在从事过粉末的涂料方面的生产，实际上比如说我们那个车间，那个就是所有的除尘设备那都是必须开的，而且也一直在进行那个检查，这个预警设备也都有，就粉尘浓度到一定程度，那都马上可能就会停工，这东西都有要求。这次的爆炸呢，就是我们感到个困惑的一个，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场合，一般开放场合粉尘的浓度会迅速的这个稀释，不太容易发生爆炸。它这个就是因为在局部，我个人认为就局部，它喷洒的局部，造成极大的浓度，然后又有高温在一起。所以说我们以后就说，如果是在秘密场合，那一定要千万小心小心。比如说在一个 KTV 酒吧里，这个东西千万不能撒啊。如果是在一个开放场合，如果你的局部会产生的非常大的这种粉尘的话，千万不能有明火，不能有高温。我有个也查了一下，像淀粉这个就是发生爆炸的一个起燃点是470度，这470度非常容易达到，我火焰实际上都得上千度。所以说比如说高温聚光灯烤几下都可能达到，说一定是避免高温 强光照，避免火源。如果是在开放场合的话，这方面也要记住记住。如果把这个完全吸收到，比如说我们在奥林匹克公奥森公园里非常开阔的场合喷一点这个彩色粉末，周围有没有人抽烟，风一吹就散了，这个我相信可能危险性应该是比较低的。只是说聚会像这种跳舞这种场合，人聚在一起不流动，然后还有高温还有明火，这一定要千万小心。 在这里也给大家提醒哈，密闭的场合千万不要抛洒粉末，也不要就是有这种明火啊，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在台湾粉尘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呢，台湾有关方面一边是在抢救伤员，一边也是在调查事故的原因。那么目前来看呢，之所以造成这种恶果，主要是这个事发地八仙乐园它的环境有很大的问题，根本不适合搞类似的一个大型活动。我们再来通过一段中央电视台的录音，了解一下这起粉尘爆炸事故。 这次粉尘爆炸事故的发生地新北市八仙乐园是台湾岛内拥有最多设施的水上乐园，主办单位抽干了三个泳池来举行派对活动。由于泳池是下凹结构，空气流通较差，半封闭半开放式的空间导致粉尘浓度过高，为爆炸提供了条件。另外，据台湾媒体披露，八仙乐园有20多年的历史，在消防通道逃生路线的设计上存在着隐患，导致伤者不能以最快速度被送医。而举办方的准备也被批严重不足，现场没有预备医疗救护的人员和设施，而且场地狭小，人员过多，导致事故发生后救护车行进困难。台湾警方在事发后已将5名相关人员带回警局，将移送检察机关侦办。新北市长朱立伦要求八仙乐园立即停业。 舞台西侧，最靠近舞台的西侧，因为粉尘末的喷洒碰到热源所引燃的。那这些热源到底是所谓的灯光呢，或是有人抽烟呢？这个引燃的热源到底从何而来？我们消防局的鉴定中心还在寻找引燃的火源的来源。 根据新北市卫生局发布的消息，目前参与救治的医院已经从一开始的21家增加到39家，各医院也依据需要紧急调度治疗烫伤所需物资。 目前台湾的卫生部门已经启动了应急机制，除了向参与救治的医院增派人手之外，还在全台范围内调动像人工植皮这样的一个大需求量的医疗物资，来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 现在这起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但是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情况，这显然是一起人祸。而且刚才录音当中也提到，这个地方不适宜搞大型的活动，是处处有安全隐患的。所以黄文老师，您怎么看举办这种大型娱乐活动所有的这些漏洞？ 几年前啊，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电视节目的录制，就是讲读一本书，讲的其实就是关于消防安全方面的常识的。公共场所的安全实际上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是呢，就是每一次发生一次重大的公共安全恶性事件的时候呢，在大家在扼腕的同时，都会后悔，说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我事先为什么没有做好准备。那么举办任何一个大型的公共活动，不要说大型啊，就是举办那种有一定数量的公众聚集的活动，其实主办者也好，参加者也好，都是应该有一个安全防范意识的。你首先你先自己要想到随时可能会出现的安全问题，然后你就会对你要去举办活动的场所和举办活动的流程去做一个相关的评估。比如说我这个地方适合做什么样的活动，适合做多大规模的活动，这个活动参加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问题了之后，人群如何疏散，我如何去进行应激的处置，所有的这些如果坐在前面，包括参加者他在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其实也应该去了解这个地方我在哪个地方待着其实是最合适的。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包括比如说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上海市的那个踩踏事件，那么也是这样，大家本来是非常欢乐的去的迎新年，对吧？然后结果就是因为人员过度聚集，只进不出的一个状态，最后造成那样的一个惨案。所以那么管理方包括活动的组织方对所有的这些活动在举办之前都是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参加者他在进入到一个活动的场所的时候，如果他实在想参加这个活动，但是到了那个现场了之后，不能光迷醉在自己的狂欢派对就高兴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是一定要有一点这种安全的这种 这种意识的。当然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参加者和受伤害者是年轻人，这里面可能还有不少未成年人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可能安全的意识可能就更差。 对， 那么他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在知道他要去参加类似的活动的时候，恐怕也应该多少有那么一份叮嘱，或者他们在进入到这样的这个场所之前的时候，他也应该多少能有一些最基本的意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今天早上我听你们的广播节目当中，我还听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当灾难发生了之后，其实现场的处置也不够及时。 对 啊，包括受害人他在发现自己的皮肤被灼伤了之后急了，因为旁边有游泳池嘛，急了直接就往水里跳啊。那么他以为哦，我身上着了火，跳到水里去之后直接把火灭了，可能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可能他恰恰不知道，他因为是个烧伤病人了已经。那么作为一个烧伤的受害人，如果直接进入到水中了之后，在后面去进行烧伤治疗的时候，烧烫伤治疗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包括感染，包括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就地打滚，对吧？或者让别人把他身上的火给扑灭，那么减少这种可能性的这种其他的二次伤害。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出来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准备不足，应激能力不够。那么而每一次的教训，我都特别希望它真的成为一课，能够让人们知道我下一次不再犯这样同样的错误。 对，组织者有他的责任，其实每一个个体也应该为自己的生命去负责。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去参加大型活动的这个经历哈？我有的时候去，比如说去工体啊，看演唱会或者看球的时候，当我看到乌压压这么多人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有一点揪着的，我就不想就是离看台特别近，或者是这个活动快结束之前我会提前离场，因为我内心可能会觉得会对于这种大型活动会有一种担心，而且我会潜意识的去看哪里是安全通道。其实这种安全意识大家应该有。 我呢是因为自己参加过非常极端的那种生存状态之下的工作啊，比如说在战争上，在战争当中工作，在战场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去到这种交战地区要上的第一课，就是和已经在那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同事，或者是一些各个方面的这种专家吧，去做一次聊天，他会给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安全提示。比如说你进入到公共场所了之后，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座位坐着，你的脸应该朝向哪个方向，然后包括你去的这个地区，如果是民族冲突地区的话，那么冲突双方都聚集的地方其实应该是你尽量避免去的地方。如果你不得不到那样的地方去采访，你首先你要先看好逃生的道路是什么。那么所有的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最基础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一旦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了之后，你在去到所有的地方的时候，你第一想到的先是安全问题。怕就怕的是先想高兴，然后呢安全的事情完全抛在脑后，一旦出现了安全的隐患，就出现了灾难性事件了之后，又慌乱不已，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惨剧多是这么发生的。 是， 实际上在这次爆燃事故当中，除了烧烫伤之外，拥挤踩踏其实一样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伤害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因素。 刚才两位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哈，就是一旦是发生大面积的烧伤，要就地打滚，不要是进到这个水池里哈。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密闭的这个环境当中抛洒粉末，一定注意不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明火哈，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讨论娱乐活动突发意外，公共安全再亮红灯，我们稍后见。 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娱乐活动突发意外，公共安全再亮红灯。27号晚间，台湾新北市的八仙水上乐园举办派对活动，当晚大约8:30，在派对活动最后5分钟，活动现场突然发生粉尘爆炸意外。原本欢乐的派对现场顿时变身恐怖的火海，现场大约500人因粉尘爆炸烧伤。事发后，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活动负责人下跪致歉。粉尘爆炸为何如此恐怖？群众活动越来越丰富，如何消除公共安全威胁？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我们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黄文博士以及刘鹏飞博士。那么台湾粉尘爆炸事故让公共安全再次亮起了红灯，也给社会管理者敲响了警钟。那么应该如何确保公共安全？整个社会又需要建立起怎样的公共安全体系呢？我们马上来连线行政法学专家，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王宝明教授。王教授您好。 你好。 从台湾发生粉尘爆炸事故来看，对于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事故，需要有怎样的应急预案和安全准备工作呢？ 对，随着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呢，这个信息化包括这个城市化的这个进程呢，实际上我们遇到的风险的种类增加，而且呢挑战增大，同时呢我们的城市以及这个整个社会管理的脆弱性增强。因此呢我们首先针对这个事件以及类似的事件呢，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在制定预案之前呢，要做一个风险的评估和排查，看看哪个风险可能性是最大的，然后呢进行排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应急预案的这个制定呢编制应该包括这个做好应急的准备。这个应急的准备呢，就是说我们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一旦我们的预估的可能的风险出现了以后，我们首先这个应急准备那个预案呢，要考虑我们的非常有效的、科学的、这个高效率的指挥决策的这样一个系统和组织，这是最为重要的。接下来呢，要想有效的进行这个发生问题的这个处置和救援呢，就是我们救援力量的很好的配置。像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新北市的这样一个事件呢，首先已经反映出来的就医学救援、这个逃离的通道等等的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说像这种火灾或者说有可能发生这个火灾这个事件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呢，首先就是要组织好我们的消防的力量，加强我们的医学的救援。当然在任何一个大型的这个聚会的这样一个场所呢，很可能这个交通的管制、交通的疏导、撤离的线路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加上我们现代社会的这个风险评估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可能。恐怖袭击的可能呢，它有另外一种特点，就是说除了它一次袭击以后呢，还可能发生二次袭击。因此呢，对这个二次的袭击给这个公众，特别是这个大型活动的参与者，他造成的心理恐慌以及逃生的困难呢，要有充分的这个应急的准备。当然还包括一些物资装备，尤其是从专家总结历次这个应对各种这个突发事件的这些经验当中呢，给这个我们政府以及整个社会应对这个突发事件呢，提供一些特别有效的这个经验以及处置不当的一些教训。 另外我们看现在的群众活动是越来越丰富哈，而且有很多新生事物也在不断的涌现，公共安全的威胁可能较之以前也是随时发生变化的。那么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之下，整个社会需要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安全体系呢？ 对，刚才已经谈过了，我们整个社会尤其是我们的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的过程呢，实际上我们面临的这个风险应该是增加了，它的概率呢应该是不降反而升了。因此呢，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呢，首先从我们主导社会的这个管理者，也就是政府呢，要重视各种这个风险它潜在的这种可能性，要进行认真的评估。实际上不管是台湾最近刚刚发生这个粉尘的爆炸的事件，我们国家这个黑龙江呢大概20多年以前就发生过金属的粉末的爆炸，另外我们去年在昆山呢也重复的发生过，我们的黄岛发生的这个管线这个泄露的这个事件呢，实际上在这个台湾的高雄市呢也重复的发生过。那么现代社会呢同样的情况都发生，就提示我们的社会尤其是我们主导社会的一个政府的管理者呢，要重视各种风险，做好应急的准备。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机构，那么像这次这个新北市它这个活动举办者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疏失的。现在台湾的当局呢已经将这个责任者呢可能开始拘留或者是取保，要追究刑责。那么这个机构呢，现在这个粉尘爆炸实际上是我们科学研究呢已经有过很多结论的，不管是金属的粉末还是这个植物的粉末，甚至一些化工原料产生的粉末呢，达到一定浓度以后都有可能爆炸。哪怕是说像新北市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场所，也 概莫能免。因此呢，我们这个机构在举办活动的时候不能有疏失，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是个抱着侥幸的心理。这次这个事件呢，还表明说一些这个现场操作的人员可能缺少培训和相关的知识，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包括公众一定要有这个风险的防范的意识。一开始我们这次事件里边呢，实际上很多公众还以为说做出了一个特效的效果，最近一段时间里边这种彩色粉末搞的这种这个 party 呢，应该说在台湾是盛行的，在内地呢是不是也有这个复制的情况，值得我们警醒。因此呢，我想整个社会呢，特别是公众在这个自我防范的意识上也要提高。当然从我们媒体特别是说整个政府的这个信息管理方面也应该特别的加大力度。实际上我们过往已经发生的像我们上海的踩踏事件以及类似的踩踏事件当中呢，实际上如果我们有更有效的这种这个媒体或者说这个信息传播的这种系统，使我们处在困境的那些参与这个大型活动受到了这个生命和健康的损害的和威胁的这样一些个群体呢，很快的听到信息，采取一些正确果断的这样一些这个逃生的行为，最终呢就会避免这个大的祸患酿成的结果。 好的，感谢国家行政学院王宝明教授的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再见。 再见。其实每次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好像都能总结出很多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哈，但是我们真不希望是通过这么多人伤亡的这个情况来给我们敲响警钟。刚才也提到，其实现在社会当中的这种变化的公共风险是公共安全的风险是越来越多了，所以黄文老师您怎么看对于公共安全的这种认识和安全保障哈，应该怎么去做？ 我其实看到一个比较可喜的现象哈，就是现在的就是在大城市当中吧，这个安全教育实际上是从娃娃抓起的，从幼儿园开始，小朋友就开始接受，比如说在地震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反应啊，火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逃生啊，开始接受这样的这种教育，甚至是实际的演练。小学生呢，还有专门的这种儿童防护或者是急救的紧急情况应急的这种宝典，让孩子们从小通过这种看画书的方式，看连环画的方式来进行相关的学习。我觉得教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么这种教育呢，不应该只停留在书本上，它应该是，而且不应该是只是阶段性的，它应该是个长抓不懈的这么一个过程。与此同时呢，所有的公共场所的运营者、管理者，包括城市的管理者，在安全设计、安全管理和安全处置这些方面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周密的这样的安排。安全检查其实每一年都要做，我不希望它只是一个例行的检查，甚至最后留于一个表面的文章，它要变成一个非常实际的、真正能够保证公众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任何的一个公共活动开始之前，刚才王老师也说，我们刚才也都在议论哈，就说对于场所的评估，对于这个发生意外情况如何处置的这样的一个预案，都是需要做到的。 黄老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安全需要更多的科普。前不久我们也看到中央提出要把公共安全的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体系当中，这当中必然也包括了有关科普方面的内容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刘老师，对于现在公共安全的这种威胁哈，您觉得对于公共安全，公众对它的认知也好，社会的建设也好，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完善？ 首先来说，就包括黄老师，包括以前刚才的专家也提到，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根弦，就是一种公共安全的一根弦。但是往往情况下，就是说在事先提出很多安全隐患的人，往往是不太讨人喜欢的，很多人会很烦。所以我们古时候也有这个故事，包括就有一个取图西心的故事。比如说一家人，他那个把柴火放到自己的炉灶旁边，而且炉灶那个设计呢就非常容易着火，邻居告诉他呢就要让他改进，他不改进，结果有一天着火了。这个就很多人来救火，最后这个主人呢，他请客呢，他请的是这些帮忙救火的人，而之前给他提建议的人呢，反而他不请。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往往就对这些提安全隐患的人不太 受人欢迎。但是我们现在就应该有这种体验，就是往往就是给你提出一些安全隐患的人，这些人实在是在帮你，无论是所有的小概率事件，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它就是百分之百。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生命去给别人的一些上课提供这种反例，这是对我们人生来说可能是很惨痛的。 嗯，对，您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个人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反省，当别人在提出一些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我们可能还非常固执己见啊，甚至还跟他对方去这个较这个劲儿哈。其实这个是不应该的哈。对于公共安全亡羊补牢总是已经太晚，如果说安全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那么发现漏洞及时弥补及时科普才是更合理也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另外呢，凡有新生事物出现也要多问一问安全的问题，也许多绷一根安全的弦对于个人是一种自我的保护，而对于社会管理者也更加是一种责任。好，今天再次感谢黄文老师，感谢刘鹏飞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 中每鬼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